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给我 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 美丽。

我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，男女之间是存在纯洁的友谊的，有个标尺就是越丑越纯，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已经不能够用美丑来形容我当年的同桌了。同桌就是一种感情的存在，谁敢说我当年的同桌丑，我想我会和他生气的。同桌、同小组、同寝室、同床位、同班级，渐渐的我们的世界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回忆。十年聚会、二十年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说的都不是现在了，全是过去。同学们说的第一句话都是，哎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是同桌同学之间最美的开场白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小学的时候和同桌总会在课桌中间画一条线，三八线。初中的时候呢，和同桌尽情的玩，周末的时候还会串串门。高中的时候为了高考，和同桌一起相约要努力的学习进入大学。大学的时候呢，同桌是最好的朋友，上课互相占座位，互相点到。同桌，你还记得你的同桌是谁吗？你还记得你和同桌做过的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吗？ 共你今朝见面，真觉令我飘然，但觉心慌意乱，今晚望在相见，与你梦中之前，燕女手相牵，畅快共游梦里仙园，陶醉爱海温馨美熟眷。

想我做的对，我想我不会后悔，不管春风怎样吹，让我先好好爱一回。 1993年，林忆莲和李宗盛爱得如胶似漆，林忆莲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加盟了滚石唱片，发表了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专辑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曲目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目，词曲制作人当然是老李李宗盛，当时他的最爱啊。多年之后，老李说，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很矛盾，对于我们这些以说来谋生，或者说像他们这样以写为谋生的人，我们的记录方式是靠嘴巴说话，是靠声音记录，他呢是靠文笔，靠语句来留下回忆和温度。我不知道这种方式对于多年之后，如果我们的意志有转移，我们的想法有改变，这是不是一种罪证，或者说我们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新的救赎。所以不说不写是不是才是最好最高明的方式。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，你不习惯他的冷，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。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。你总是说要接近人，却有个贪杯的灵魂，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。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伤神，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，输给了寂寞的人，对待自己最残忍。喝一口眼神唤醒醉几分，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伤神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。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，你总是说要接近人，却有个贪杯的灵魂，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，虽然你沉溺就让你伤神，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，输给了寂寞的人，对待自己最残忍，喝一口眼神唤醒碎几分，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伤神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，喝一口眼神唤醒碎几分，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伤神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。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知道你在寻找你的另一面，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同乡线，你知道你在，你知道你在，你知道你在寻找。 瞎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妨，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从失色从怜悯变成真爱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